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今晚我哋会同大家继续讲波斯尼亚嘅萨拉热窝啊。咁呢个城市咧喺开始嘅时候，我哋讲佢都系一个喺宗教上面都非常之可以共用嘅一个城市嚟嘅。咁而入面亦都经过过唔同嘅帝国嘅统治啦，好似系奥图曼帝国啦，后来嘅奥匈帝国等等啦。咁亦都为呢个城市嘅建筑以及系城市设计咧带来好多唔同嘅特色以及系风格啦。咁而但我哋咧顺住个历史嘅长河继续落去啦，咁已经去讲到咧第一次世界大战啦。咁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萨拉热窝有一个点嘅影响咧，或者去到再发展去啊，我哋话诶萨拉热窝亦都经过过一啲嘅种族灭绝嘅事件啊，究竟咧个情况系点样咧？咁我哋咧呢一个钟头入面咧就会同大家慢慢讲啦。咁而咧我哋依家就讲翻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即将展开啦吓。咁、对于波斯尼亚同佢有咩关系嘅咧？不如就我哋同大家讲下。 都要讲下，我谂二十世纪咧，即系好多城市我介绍咧，都好纷乱嘅。咁、其实咧，萨拉热窝都有呢个特质嘅，即系由一二战有影响啦，跟住又到共产啦，跟住之后内战啦，佢都系好乱嘅。咁但系咧，好似每一场仗咧都同佢好有关系，又好似好冇关系。譬如我哋成日读书嗰阵时咧，话一战。觸發點咪就係薩拉熱窩奧匈帝國嘅繼承者被殺咯。咁但系咧，其實薩拉熱窩咧係一戰又唔係一個戰場嚟。如果大家要了解嘅時候咧，即係嗰陣時，譬如我去薩拉熱窩第一件事，梗係好想睇下呢個歷史事件啦。咁但係就要翻下書，跟住發覺，咦？喂，但系点解萨拉热窝变咗系呢个触发点咧？ 嗱，我先要讲，我一谂，我脑里边不断咁萦绕嘅就系，我哋一定要讲我哋今集嘅真正题目就系萨拉热窝的杰仙奴与 Alex 噶。 点解咧？ 唔系，即系我哋冇理由叫罗密欧与朱丽叶。咁嗱，真正发生嗰个历史场景，一阵间交俾仙奴讲。简单讲， 嗰个背景先啦。点解会有一战啦？ 一战咧打咧就系偶发事件啦，你会见到系咁，但系咧其实咧整体咧系有系整个嘅十九世纪同埋二十世纪之间咧所谓嘅国际联盟嘅展开有关系嘅，就系、大家咧有一座所谓共同防卫协定咧，即系广义嘅共同防卫协定咧开始出现，就系、大家国家同国家之间就话，如果有人咧要同你开战，我咧就会帮你，又或者咧如果你嘅土地被侵略，我就会支援你。即系两种嘅，一系就我同你一齐打人，一系咧就如果你俾人打咧，我就会帮你。咁所以对于好多嘅弱国嚟讲咧，好愿意签呢啲咁嘅同盟嘅。咁上一个星期咧都有讲到咧，塞尔维亚咧因为即系东正教元素同埋呢一个斯拉夫人嘅原因咧，佢同俄罗斯嘅关系咧越嚟越密切。随住俄罗斯成为咗欧洲嘅列强之中一个非常之强大嘅东方嘅力量嘅时候咧，其实塞尔维亚嘅力量其实都慢慢上升，即系整体嚟讲系有一个强援喺度。咁随住奥斯曼帝国嘅退潮啦，整个嘅中东地方基本上就系一个英国贸易个脉络之下嘅结果。咁英国贸易嘅脉络咧，其实由地中海啦、歐洲啦、亞洲啦、甚至非洲咧，都係咁樣，加埋美國啦，都係一個咁樣嘅全球貿易嘅範圍入邊。嗱，喺咁嘅全球貿易裏邊咧，有一啲嘅國家上升起嘅出現問題，例如德國。德國高工業化，大家都知道俾斯麥啊，即係個整體工業化。工業化咗之後，你都要生產，你都要即係資本主義嘅路線，你都要賣嘢出去。咁但係你受制於英國嘅整個嘅貿易網絡，你好難可以有發揮嘅餘地嘅，即係殖民地啊、種種嘅嘢，你要擴張，你冇得做。咁點算呢？咁所以德國嘅擴張啦，俄羅斯嘅力量嘅上升咧，就變成咗一個國家呢、這個國際上一個冇辦法嘅改變嘅一個形勢。咁我哋話德國亦都打贏咗法國啦，曾經即係話呢個普法戰爭之下咧。 普魯士係打到法國扎波六，咁然後成立呢個大嘅第二次帝國咧，竟然咧喺羅浮宮度登基嘅，即係羞辱到咩地步？離譜嘅！即係你諗下，今時今日我哋講啦，我唔知用咩例子好啊？點講都咁誇張嘅，即係諗下英女王登基 喺白宮嗰度， 喺白宮登基啊，又或者調翻轉啦，或者阿習近平喺華盛頓度登基，咁你都會覺得唔係登基 ，sorry 唔好讲啦，呢个机唔好讲啦，咩讲错？ 即简单讲就系当时就做嗰件咁嘅事，咁然后法国就有一个所谓报仇嘅心态就系对德国啦。咁后来就巴黎和会叽里呱啦嘅之后嘅再讲，咁但系 anyway 就系法国就系对德国切肤之恨。咁英国咧就所谓光明孤立啦，因为已经系 number one 啊嘛，咁我唔需要同人哋欧陆嘅事务交手。咁但系慢慢亦都意识到德国嘅力量开始上涨，咁所以英国同法国咧就一个缓慢嘅所谓英法协约同盟咧就开始出现喺即系咁嘅一个局面嘅。咁你然后法国诶开始我要强大起上嚟，咁我要支持边个咧？以奥匈都系一个好帮手，即系喺隔篱啦，同埋即系攻守同盟。咁然后德国就话咦下边非洲啊，即系关于非洲嘅时候，大家即系我之前早啲集数讲，意大利又要咁得意嘅同埋奥匈嘅力量咧，就发觉咦我哋只要喺中间顶住嘅话咧，可能世界。歸我哋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所謂有翻嚟同盟同埋協約嘅兩邊嘅力量咧，開始已經慢慢成形啦。即係當兩邊簽曬 contract 話要互補嘅時候咧，突然間有一件偶發嘅事件觸發咗某啲嘅事嘅話咧，咁成個嘅骨牌效應咧就喺第一次世界大戰咁樣局面喺度推動。咁我哋話即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果係世界爆發，但係其實個起點咧可能只係一條街。一條路上面一次事件嚟，咁啊嗰件事咧就交俾先同講。 係其實如果講翻巴爾幹嗰邊嗰個地區形勢咧，其實當時咧其實塞爾維亞已經係一個獨立國家嚟嘅，喺呢個柏林和會之後咧，大家承認咗佢係獨立國家，所以咧係開始有一個咧大塞爾維亞主義嘅。出現咗，即係佢哋覺得其實嗰區咧，其實好多塞爾維亞人都住緊嘅，例如波斯尼亞地區啦，其實拉爾窩裏面都好多塞爾維亞人。咁佢就覺得，哇！我哋塞爾維亞人係咪應該要統一起嚟？ 梗係啦，俄羅斯都站起來，你塞爾維亞梗係要站起來。 係啦，塞爾維亞其實我哋好多年噶咯，我哋嗰個民族好強。 斯拉夫應該要強啊！ 當時一嚟波斯尼亞地區，我都喺度噶。咁我克羅地亞我又有我哋份。咁佢諗，係唔得啦，我哋咧即係好唔開心。點解咧？這個波斯尼亞明明咧有一大部分都係塞爾維亞人擁有，而家又俾俄匈帝國統治。咁所以嗰陣時咧，有一扎咧比較激進啲嘅人就覺得，我哋咧真係要刺殺佢哋嗰啲政要，咁我哋先至可以還一個公道。咁於是咧，去到1914年嘅時候啦，當時咧奧地利嘅王儲腓特南大公就去到咧呢個薩拉爾窩出巡，咁佢哋咧就喺火車站接咗佢之後咧，就話：，不如我哋喺市內咧。遊行路線嗰度咧，我不如行一次睇下咯。咁大家即係 demo 一次啦。咁大家咧就會 expect 我譬如未去薩拉熱窩前，諗住遊行路線嘅一啲好勁嘅街啦。即係之前我哋介紹所有城市都有一條花園大道啊，兩邊 好闊嘅， 係啦，擺咗幾架戰車嘅 幾排坦克車咁先 係 㗎。 係啦，但係唔係？其實咧，佢實質上咧嗰條路線咧，其實就喺今日咧薩拉熱窩沿住嗰條河嘅旁邊一條咧好窄嘅街嘅，即係你幻想咧好似係喺城門河咧隔離嗰條環保勁嘅啫， 同加埋嚟單車勁。 係啊，佢真係咧真得兩線行車嘅啫，即係而家講嘅，咁係好窄啦。咁佢都唔係好似好唔 expect 咧，有人兩旁圍觀咁樣。咁當時情況係真係有人喺旁邊圍觀啦。咁所以咧，佢坐咗一架咧開篷嘅房車，咁就喺度一路巡遊。咁咧沿住河邊巡遊咧揮下手啦。咁去到咧過咗幾條橋之後咧，突然間咧有一個土製炸彈出現。咁啲人好驚啦，咁咧就炸唔到呢一架花車嘅，咁只係炸咗其他人。咁啊啲人就同王儲講話：喂！走啦，不如 系啦，梗系啦。 王儲話：好，不如我哋醫院探下傷者。我哋係一個愛國民嘅國王嚟嘅。咁但係咧，跟住有人收到話：唉、哎，其實都冇乜事嘅，不如繼續行啦。咁啊，好啦，咁我繼續行啦。 危機意識不足啊，呢啲 係啦。跟住佢又繼續行。咁當時咧，行到去咧，今日咧嘅拉丁橋角落頭有座建築物咧，突然間咧架車就停咗喺度。咁大家唔知咩事啦。咁有個殺手突然間跳出嚟咧，見到喂咩事咩事咩事，咁咧就開兩槍咧，就將。呢、一個嘅王儲同埋王儲夫人咧都殺死咗，咁大家就好奇怪啦，點解會咧？原來當時咧，哋有成六個嘅殺手咧喺呢個街唔同嘅地方咧出現，佢哋唔知邊一刻可以殺到佢哋呢個王儲，咁佢哋都有機會。其實咧，當時殺手都係雞手鴨腳嘅，突然間啊，佢停咗，啊點啊，攞槍啦咁樣，咁就殺死咗喺度。咁突然間呢單好似咁卡碌嘅事件咧，嗱，佢之前抌咗嗰個汽油彈又抌唔中。跟住咧，去到呢度，突然間發覺，要開槍就開槍，咁啊，嗰人就即場俾人捉到添。跟住成件事咧，你覺得咧，係好似係咪有幕後嘅外國勢力去支撐佢哋咧？ 就未必係，但係一定係有一班咧好唔 organize 嘅人，但係佢哋都想造成呢一個效果咯。結果咧就真係變咗一個事實， 又俾佢成功咗， 成功咗啦。咁但係大家成功之後冇諗住會係一戰會爆發嘅嘛？點知就係喺呢一個咁嘅事件，因為佢殺咗一個奧匈帝國嘅一個之後嘅皇儲，所以就變咗引發咗一個世界事件啦。 咁你奧匈又要宣戰向塞爾維亞，咁然後又咪俄羅斯話你同塞爾維亞宣戰，我咪同你一齊打咯。咁俄羅斯又參戰啦，咁英國、法國嗰啲又驚，德國嗰邊又出聲，咁嗰邊咪連埋連埋咪互打。咁而所有嘅國家咧，就一年之內咧 ，around 一年到啦，十至十一個月到咧。就慢慢就互相就宣戰，陷咗成個歐洲嘅主要國家咧，就陷入咗個歐戰嘅麻煩入邊。咁啊，都係嗰句啦，即係可能費特南大公都係想同大家對話嘅啫。咁但係對話都要有條件噶嘛。咁你管治人哋嘅土地，你又霸咗，咁你記得咪柏林會議嗰陣時講明你係行政權啫嘛。過幾年你人哋弱啲，就連人哋主權都食埋。 不過大公都犀利嘅，佢肯出嚟面對群眾。即係佢都其實嗰陣時都收到咧，係有好多刺殺嘅情報，佢都敢出嚟，所以咧都係一個咧，我覺得比較勇敢啲嘅一個領袖啦。咁當時咧發生呢單意外嘅嗰座屋咧，而家咧就變咗一個博物館啦，亦都好清楚講咗當年咧發生嘅事件啦，包括咧嗰個殺手咧唔覺意踩咗喺隔離嗰個石屎地咧，留咗兩腳咧，都喺嗰度見到嘅。咁喺嗰個外面咧，亦都有個牌話嗱，呢一個地方咧就係當年佢兩個被殺嘅地方啦，亦都係一戰。所謂爆發嘅場地啦，咁其實真正咧一戰咧就冇喺薩拉爾窩點打過，薩拉爾窩經過一戰之後咧，其實冇乜破壞過。不過咧好好笑就係咧，一戰完咗之後咧，之前咧統治一戰嗰兩個帝國奧圖曼同埋奧匈帝國咧都係瓦解咗。 即點解唔係戰場好簡單？因為即奧匈同奧圖曼都弱，咁打咩啫？嗰邊嗰邊條線係好平靜嘅，即基本上係北邊俄羅斯同德國啊嗰邊啊，同埋英法同德國嗰邊就係先至係非常嚴重。咁所以塞爾窩可能起點啦，但係之後咧就算係破壞都比較少。 係，但係塞爾維亞族咧喺呢個一戰之後咧，其實都係一個贏家嚟嘅。咁塞爾維亞咧當時本係一個國家啦，但佢唔要一個國家。我一個更加大嘅南斯拉夫王國，咁佢嗰個野心咧，頭先都講咗啦，佢唔係淨係想借塞爾維亞嗰個地，嗰、那個少少嘅土地，佢覺得咧係成個西巴爾幹咧 ，suppose 咧都係屬於咧塞爾維亞統治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咧喺一戰完咗之後咧，就出現咗呢個南斯拉夫王國啦，就係我哋而家成日講嘅之前前南斯拉夫嗰個位置啦，即係包括今日嘅斯洛文尼亞啦、克羅地亞。馬其頓、波斯尼亞及黑塞哥維納啦、黑山啦，同埋塞爾維亞呢幾個國家，同埋科索沃呢七個國家嘅土地咧，都係屬於叫做當時嘅南斯拉夫王國。 係啊，嗱，即係本來其實有一啲嘅土地，譬如即係克羅地亞咁，佢本身係奧匈嘅留低嘅一啲部分。咁啊，塞爾維亞、波斯尼亞勉強嚟可以覺得可以歸入奧圖曼嘅勢力範圍，然後後來分散。咁所以其實本身佢哋有唔同嘅宗教背景啦、文化背景啦，咁但係。喺即1929年，即南斯拉夫真係成立咗一個咁嘅形勢嘅時候咧，其實係你深敲你可以覺得係大家都係有默認結果，即係大家都認為巴爾幹半島係一個穩定平靜嘅巴爾幹半島，對於當時周邊國家嘅形勢係有利嘅，即係對英國經商啊，對於俄羅斯嘅之後來蘇聯嘅力量啊，對於即係整個嘅歐洲嚟講咧，當時係一個有共識之下結果。 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咁但系咧，南斯拉崛起咧，反而对萨拉耶窝就唔好。 点解咧？ 嗱，因为当时咧，我哋以前讲奥匈帝国咧，佢都系管住成个波斯尼亚啊嘛，咁佢中心都系萨拉尔窝，咁你就系叫做最重视嗰个城市啦。但系当系变咗南斯拉夫王国嘅时候咧，其实个首府咧就摆咗佢嘅首都 Belgrade， 即系布尔格莱特，咁一定系塞尔维亚为主噶啦。咁佢咧排下排下咧，就算啊呢个 Zagreb 或者呢个 Ljubljana 咧，即系呢个斯洛文尼亚同埋呢个。克羅地亞首都都比佢重要，所以佢變咗去做三四，即係第三、第四位嘅。咁所以咧，薩拉耶窩嗰陣時咧，其實somehow咧佢個發展就冇咁大，亦都咧係只好少嘅城市計劃進行。咁其中一個比較重要就係將城市嘅中心有一個廣場叫做解放廣場咧，就喺嗰陣時咧就係成立咗嘅。咁亦都係一個而家幾重要嘅市政空間啦。咁但係去到二戰啦，即係其實喺 一戰同埋二戰之間咧，薩拉熱窩都係平穩過渡啦，冇乜特別嘅發展啦。二戰之後咧，佢反而咧係受到嚴重破壞，因為佢始終咧佢都係受盟軍轟炸啦，變咗成個城市咧其實大部分嘅建築物咧都係破壞嘅。咁之後咧好緊要就係、是、南斯拉夫嘅領袖咧，嗰陣時鐵托就出嚟啦。鐵托咧就係、是、解放咗呢一個南斯拉夫嘅，亦都將南斯拉夫咧就帶咗去呢個共產世界啦。 係啊，你話即係共產主義整體嚟講係當時係其中一個選擇啦，即係納粹同共產主義咧係當時其中兩個好大嘅，因為極右也大家認為一個極左，即係社會平均分配定係精英話事嘅一個兩極。咁後來好多嘅國家都即係有一個所謂嘅左翼嘅一個即係個情況。但係南斯拉夫嘅情況咧係有雙重嘅獨特性嘅，正話都有講過，即係共產主義即係佢應該係一個好強嘅民族主義色彩，譬如蘇聯嗰個模式或者中國嗰個模式，你會見到佢係一個好強嘅所謂民族嘅，即係俄羅斯民族或者中華民族咁樣。咁但係南斯拉夫本身係多民族國家，佢本身就係繼承咗奧匈啊、奧匈曼嗰啲一大堆民族散收收三四五六個宗教，有好多嘅細嘅文化嘅一個融和。咁所以佢冇辦法走嗰種斯坦路線啊，或者走即係中國嘅路線，佢必然係有一個所謂相對嘅分權啊、平均嘅狀況。咁所以你會見到佢係整體係一個相對自治嘅形態，然後大家就一齊建立一個所謂嘅南斯拉夫嘅共產主義共和國，係咁形式嘅形態。咁所以鐵托當然係個獨裁者啦，即係因為其實成個南斯拉夫時期就係佢嘅時期啦，咁就係佢管嘅。但係同一時間咧，佢又冇所謂其他所謂獨裁者見到嗰啲啊大屠殺啊，死好多人啊，好多人不滿佢起義啊，或者咩又相對嚟講咧，當時嘅南斯拉夫咧平靜啲嘅。 係啊，同埋咧，南斯拉夫有啲唔同咧，佢係嗰個經濟體系比較自由啲啦，同埋政氣氛都係比較自由，佢係容許有少許嘅批評政府嘅。咁同埋咧，佢喺文化，譬如唱歌啊或者電影咧，俾到你搞嘅，甚至咧佢有出境自由添。所以咧，佢係相對開放。咁喺今嘅形勢下咧，其實咧嗱，共產主義咧喺二十世紀咧，好多時候係用強權咧先統治到。鐵托咧本身唔係一個塞爾維亞族人，佢係來自斯洛文尼亞，所以好多時咧佢冇一個大塞爾維亞主義啦，佢亦都冇強行話將呢幾個六個加盟國我全部都要係話自己係塞爾維亞人，佢冇喎，佢反而咧就俾多好多嘅地方自治落去，所以咧佢嗰個效果咧同之前我哋講冷戰兩大陣營，佢兩個都唔跟，我又唔會跟蘇聯，因為佢同蘇聯，佢個蘇聯嗰、那個即係老大哥嗰、那個身份咧，令到我好唔舒服，亦都唔可以令到我南斯拉夫可以去繼續成長。咁另一方面，佢一定唔會信奉資本主義啦，所以同美國亦都係有一個敵對嘅關係嘅。 嗱，有幾樣嘢，第一樣就係當時嘅塞爾維亞係整個南斯拉夫裏面最大嘅族群嚟嘅。鐵托做嘅好樣精彩嘅嘢就係咩咧？鐵托就話：，你想點我就打散曬你周圍去住。咁然後就其一，其二就係、是、即係佢嘅所謂共產主義嘅理念咧，就係即係有修正嘅，即係佢嘗試係哇，即係共產主義係要有變化啊，有所謂前進啊，有改變。咁但係同所謂嘅斯坦路線或者後來毛澤東嘅一啲路線有啲基本嘅諗法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咧，鐵托既唔會係美國嗰邊啦，因為共產主義啊嘛，但亦都唔係蘇聯嗰邊，咁所以咧佢就推行咗一個所謂不結盟運動嘅，即係嘗試喺個英美同埋呢個中蘇之間嘅冷戰格局之外咧，走一條自己嘅路線。 係啦，所以佢嗰陣時都係同印度啊、埃及啊、拉美呢啲國家組成咗呢個聯盟啦。咁其實咧，當時南斯拉夫都係反而係領導添，即係佢提出去搞呢樣嘢噶嘛。咁所以咧，佢同我哋之前講咁多個共產國家咧好唔同，佢嘅思維上唔同啦，教育較開放啦，咁所以成個設計上咧，你都見到佢有啲係唔同嘅，因為咧嗱，佢都係進入五十年代嘅時候咧，係一個重建期啦，亦都要開始進入呢個工業化啦，因為咧佢唔係一個沿海城市，所以咧佢要係發展工業同埋一個經濟嘅需要啦，咁當時咧就好多農村人口就湧入咗個城市，咁薩拉熱窩繼續咧就係向西變不斷擴張嘅，咁以前咧佢曾經出現過一區叫做新薩拉熱窩區，咁喺奧匈時代咧佢係軍營嚟嘅，咁去到五十年代咧軍營咧就變咗做而家嘅大學嘅一個 campus 啦，咁喺嗰度咧佢就用一啲比較真係規劃得比較精緻嘅小區，好多唔同嘅小區，亦都有好多早期啲嘅啲板塊啊，五至十八至十層樓高嘅一啲條狀嘅共產房屋啊。咁當時咧，現代主義已經係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咁同埋好多國家都覺得喂，現代主義就係簡單啊嘛。同埋用石屎起嘛最快啦，同埋嗰個技術上可以好快可以提供到好多房屋俾大量嘅居民，所以咧佢都用好多一啲咁樣嘅共產房屋咧喺呢個新嘅區出現，咁跟住繼續再延伸佢咧就有一個叫做新城區。 出現啦。咁其實咧，薩拉熱窩都出現過兩個大規模嘅城市規劃嘅。1948年咧，佢進行咗第一個，咁但係就冇落實。咁呢個就變咗係另一個咧，令到佢之後咧可以引導去60年代嘅發展。另一個咧就係呢個六幾年開始嘅。咁原來當時咧，佢哋已經諗下，哇點可以將薩拉熱窩咧帶去國際咧？因為佢哋咧已經係打算參加呢個奧運會嘅。咁所以咧就為咗奧運會咧而去推出另一個嘅城市規劃設計咯，將城市不斷咧向西延伸啦。咁另一條咧軸線咧就係向北嘅，因為咧北邊咧其實係另一條小河嘅。咁而以前咧佢係一條河咧就冇發展啦。咁慢慢咧佢就向山上發展咗另一條嘅軸線，就係而家一個嘅新嘅住宅區啦。同埋咧之後咧呢一條軸線咧就係變咗係奧運場地嘅軸線嚟嘅。 咁頭先都有講到咧，就係現代主義亦都喺薩拉熱窩入面就可以話係盛行啦。咁亦都有好多現代主義嘅建築物，我哋可以見得到。咁譬如我哋如果今日去到嘅話，會有邊一啲我哋都可以睇一睇嘅。 嗱，其實喺共產時代咧，佢唔係完全好尊重去傳統嗰啲部分嘅，所以有啲舊城區咧，你會見到佢插咗一啲咧共產嘅時候一啲樓房咧，其實就唔係好夾嘅，即係有啲混亂。咁當然就唔係全部啦。咁但係去到頭先我講，譬如新薩拉熱窩區啊，或者去新城區嗰邊咧，就比較清晰啲。即係好似而家咧，你新市鎮見到啲，譬如就係啲15至10層高嘅一啲 block 型啊，即係一啲長條型嘅建築物啦，或者香港見嗰啲8層公屋嗰啲形式都有。咁當然佢就唔係話有外廊嗰啲啦，即係全部都係一個好平面嘅。咁但係咧喺公共建築方面咧，佢又有啲幾精緻嘅建築物嘅。其中一個比較中意咧，就係喺呢個1959年落成嘅薩拉熱窩大學嘅哲學系嘅大樓啊。其實佢建築物咧就唔係好特別，但你見到咧，佢都係運用翻嗰陣時，譬如柯比爾講嗰啲嘅概念啦，譬如一個架空嘅底層啊，或者用線形嘅一條條狀嘅玻璃窗啊，咁全部係冇任何嘅裝飾嘅。咁呢個建築物咧，你見到咧，佢係一個咧係非常之輕盈啦，同埋非常之簡單嘅設計啦。咁但係如果講喺設計理念上比較特別咧，就反而係呢個波斯尼亞歷史博物館，因為呢個建築物咧，佢係用一啲好扇玻璃嘅感覺。那個建築物咧就有一個 L 型嘅玻璃盒啦，而佢嘅下面咧係有一個半地下層。咁佢入口嗰度咧就有一個咧大理石做嘅台階，抬高咗嗰個正入口啦。上面咧有一個咧好大嘅盒形，係一個正方盒形嘅建築物，就騎住咗咧喺呢個玻璃層嘅上面。 咁啊，圓空咗喺上面咁。 係啦，佢想做到個感覺咧，就係咧有一個盒咧就圓空咗，然後佢想做好似將天同地分開咗嘅感覺。咁呢一個博物館咧，嗱佢嗰個咁大盒咧就係嗰個主要嘅展覽場地啦。佢上面咧其實有一啲天窗嘅，可以有啲光滲入去。咁成個咧建築物咧，你見到咧好明顯就用咗一個虛實嘅形式去代表。咁佢條狀嗰個係一個比較 transparent 啦，比較透明啦，比較虛嘅感覺啦，就係一啲嘅簡單嘅展覽場館咧，同埋佢哋嘅 office 嘅部分嚟嘅。咁所以咧，成個感覺咧就係一個 sculptural 啊，即係好紀念性質嘅一個建築物咯。咁喺薩拉熱窩咧，其實比較少見呢類型嘅一啲建築物咯。 大家可以上去我哋香港電台個網站 rthk.hk， 咁喺我哋今集第五台建築二入面咧，就係講薩拉熱窩嘅第二集啦嚇。咁就會見到咧啱啱所講嘅呢個波斯尼亞嘅歷史博物館。我諗呢個喺共產主義嘅國家嚟講，呢一種形式的建築都好像少 少啲嘅，因為通常再怪啲嘅嘛，通常佢再粗狂啲，同埋佢想表達嗰只嘅係佢會想用一個好奇怪嘅形狀講佢哋有幾偉大，佢哋嗰個技術係有幾先進。 咁之後咧就講薩拉熱窩繼續發展落去，就去到講緊申辦呢個冬季奧運會啦，1984年。咁呢個亦都對於個城市一個好重要嘅時刻噶嘛。 係啊，因為咧其實咧喺成個共產陣營咧，其實係冇人試過擺冬奧會嘅。1980年咧，其實就莫斯科試過擺夏季奧運會啦。咁冬季奧運會咧係第一次有一個共產城市去舉辦啦，亦都係第二個嘅莫斯科之後第二個城市係可以舉辦呢個奧運會啦。所以咧，成個城市咧係覺得自己好重要。你諗下啦，喺南斯拉夫咁多城市嚟講，佢可以薩拉熱窩，頭先我講佢已經去排到3、4線，佢都可以突圍而出咧。其實嗰陣時咧，南斯拉夫咧都係有一個刻意咧係想營造咧啊，我哋咧係有呢個能力。咁點解會揀薩拉熱窩啦？因為我講過啦，薩拉熱窩周邊咧好多高山，咁東澳咧其實好需要咧就係一啲滑雪場地啦，一啲高山嘅跑道啦、賽道啦，所以咧薩拉熱窩係非常之適合嘅。咁當時咧成個城市咧為咗去要投入呢一個奧運會咧，其實做咗好多嘅改善，例如佢要將所有基建去 要 upgrade 啦，機場又將佢有個 extension 會改咗啦，跟住嗰啲路啊，同埋全部公共交通咧，佢都有完善嘅配套，全部係將佢升級咗嘅。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因為佢都好想大搞旅遊業啊。我頭先講啦，其實南斯拉夫係相對係開放，佢都係歡迎外面遊客嘅。咁所以咧，嗰陣時咧，佢除咗起咗一啲新嘅體育場館同埋一啲滑雪跑道之外咧，最緊要咧就係起咗啲五星級酒店。咁亦都有一啲比較得意嘅設計出現咗。 今日都仲可以見得到嘅呢一啲 係。係啦，咁例如咧就係喺1983年咧起咗嘅假日酒店啦，即係好出名嘅連鎖品牌酒店啦。呢、這個酒店咧，其實咧就佢哋嗰個品牌就唔係有一個 standard 嘅設計嘅，即係每個地方都唔同。咁但係當時咧就請嚟咧本土一個好出名嘅建築師啦，叫做斯特勞斯啦，佢設計啦。呢、這個建築師咧喺近代嚟講咧喺波斯尼亞幾出名啦。咁但係睇呢舊嘅建築物咧， 呢舊 係咧 即係一九舊， 係啊，你覺得唔係好靚嘅喎？其實佢係一個 postmodern 嘅啦，即係後現代建築物嚟嘅啦。咁佢係個設計意念係點咧？其實佢係一個方盒嚟嘅。咁佢就想將咧傳統嘅奧圖曼嘅屋嘅形態咧，用咗個抽象意念咧就表達出嚟，即係你個抽象你感受到就感受到，感受唔到就感受唔到啦。我自己就唔好感受到。 我對於嗰啲凹凹凸凸嘅立面咧，有啲天生嘅恐懼。 係啊，咁唔係嘅，咁但我覺得就比較似 LEGO 咯，即係咁同埋咧，佢係用一個好鮮黃色嘅。咁當初咧，佢有一個笑話就係佢俾人砌出嚟模型咧，佢用黃色，啲人諗住你都係求其整嘅顏色做顯示嘅，點知砌出嚟啲人嚇你都係用黃色㗎，因為咧佢同周邊咧其實好唔配合嘅，同埋咧你離遠見到咧就已經哇黃冚冚一座建築物真係好特別喎，咁其實喺裡面咧又唔係咁樣，佢入邊咧反而係另一個比較高雅啲嘅設計嘅，咁所以咧呢個咧喺成個城市嚟講咧都係一個幾 iconic 嘅建築物，佢係想模仿奧圖曼時代一個叫莫里奇客棧啦，都係一個即係回教嘅客棧嘅形式啦，咁所以咧呢個建築物咧就係中唔中意就見仁見智啦，咁佢喺隔離咧起咗另一個咧比較特別啲嘅建築物就係叫雙子塔，嗱香港人睇咧。酒唔特別嘅， 係兩個塔咯，兩座樓咯， 只係兩座25層高嘅玻璃幕牆大廈，即係完全係冇一個特別嘅本地特色啦，或者一個你話如果世界級嚟講，亦都唔係啦。但係呢一座建築物咧，亦都係喺當時薩拉熱窩嚟講係比較高嘅建築物，亦都係咧離遠見到兩支塔，同埋當地人咧就會戲稱咧兩座塔咧，一座咧就係代表塞爾維族人，另外一個咧就代表咧波斯尼亞嘅回教族人，所以就好似兩個 friend 企埋一齊咁樣。咁所以咧佢哋就係反而代入咗咧佢哋有一個本土嘅情感喺度咯。 之後咧南斯拉夫解體啦，咁亦都對於波斯尼亞以及係薩拉熱窩咧又進入一個新嘅局面嚇。咁依個咧就轉頭翻嚟咧再同大家去介紹啦。 巍峨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今晚建築二咧繼續講嚇波斯尼亞嘅薩拉熱窩嚇，去到80年代咧，鐵托去世啦嚇，南斯拉夫咧就面臨一個新嘅局面啦喎。 係啊，其實咧都唔關南斯拉夫事噶啦，其實去到89年咧，當時東歐就變天啦，即係柏林圍牆冧啦。其實開始咧好多人都對於共產主義咧存疑嘅，咁後屘去到蘇聯都瓦解咧，其實當時南斯拉夫亦都係面對呢個問題嘅，因為之前我哋講過啦，佢六個加盟國基本上咧佢哋都幾高度自治嘅，每一個加盟國自己本身咧都有一個好強嘅身份或者民族認同，或者自己本身好尊重自己既有嘅歷史，所以咧佢唔係好同意一個南斯拉夫點可以再存在咧，係咪？ 係啦，即係起點咧，南斯拉夫或者斯拉夫起點就係同俄羅斯親近嘅斯拉夫民族嘅自強嘅一個過程。咁咧成立咗南斯拉夫之後咧，同蘇聯對立都幾廿年，即係修正主義之後同斯大林開始就一直對立。咁所以成個嘅 種族嘅認同咧，每一個嘅所謂嘅共和國裏面咧，其實就未必就認同斯拉夫係唯一主要嘅認同，反而佢哋每一個地方咧都有各自自己所屬嘅認同。嗱，譬如以南斯拉夫裏面嘅科索嚟計，其實科索之前咧就冇正式成為一個好明顯嘅自治地方，即係鐵托開始有一個自治，咁啊即係簡單講1929年去到80年代中90年代，即係大約50年左右。咁但係後來佢都有一個好強嘅所謂獨立嘅運動出嚟，咁最尾都成功獨立啦。咁所以背後代表咩咧？就係話，即係有陣時佢嗰個自我認同嗰個國性嘅身份咧，未必時間好長，可能50年、60年，佢就會有一個好明確嘅意識出嚟。雖然佢係斯拉夫民族為主體嘅一個國家，為主數多數嘅國家，就最尾佢未必係要建立一個大嘅南斯拉夫就係最好嘅。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咧，南斯拉夫系一个咧太多民族、太多宗教嘅、即使咧去到佢真系瓦解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好复杂。所以咧，当南斯拉夫瓦解嘅时候咧，就陷入咗内战啦。简单嚟讲咧，最初佢分裂出嚟咧就系斯洛文尼亚，因为斯洛文尼亚咧喺南斯拉夫嘅时代咧已经系最有钱噶啦。咁佢亦都系最贴近西欧啦，所以咧佢只系打咗一个十日战争咧，可以是独立咗啦。咁同埋其实最重要原因咧，因为斯洛文尼亚系比较单一民族噶，佢冇乜塞族人喺度，所以咧南斯拉夫系放生佢。咁第二個比較易走咧，就係喺南邊嘅馬其頓。馬其頓咧，其實就係、是、當時係多馬其頓人同埋阿爾巴尼亞人嘅。咁所以咧，塞爾維亞族人亦都好少。咁佢係最奇蹟咧，佢話獨立咧就俾佢走。咁都係因為咧，就係冇乜好多塞爾維亞人。咁剩翻嗰幾個咧，黑山咧就同塞爾維亞聯邦成為咧南斯拉夫仍然存在嘅部分。佢哋兩個咧就係孖兄弟，我哋係唔會割席嘅，所以兩個走埋一齊。波斯尼亞同克羅地亞就比較慘啦，因為咧克羅地亞先啦，克羅地亞咧其實克羅地亞族就為主啦，咁但係都好似頭先阿徐賢都講咗咧，喺共產時代咧都好多塞爾維亞族嘅人咧就喺嗰度生活，咁所以咧亦都有一部分咧係塞爾維亞人嘅利益喺度啦。波斯尼亞更嚴重，因為波斯尼亞咧喺內戰之前咧，佢哋咧有一半咧係回教徒，咁另外咧有三成咧係呢個塞爾維亞族。大約咧不足一成咧係克羅地亞族，仲有其他好多好細嘅民族咁樣，即係呢一個咁嘅比例上咧，即係三成對五成咧，其實唔係或者係絕對大部分係呢個回教徒嘅時候咧，嗰、那個紛爭咧同埋嗰個利益好難去分割。 幾樣嘢，即係譬如中亞舉斯洛文尼亞好例子啦，南斯拉夫同斯洛文尼亞咧。同足球大關係啦，92年歐洲國家杯咧，南斯拉夫咧係被禁賽，就係、是、依一次嘅戰爭，當時就係因為你大家去打仗，大家係被禁賽，而丹麥咧取代咗南斯拉夫攞外卡參賽，攞咗92年歐洲國家杯冠軍。2002年咧，當時斯洛文尼亞係成立咗大約10年以內嘅，咁當時啱啱第一次參加世界盃，就即係打咗一個好好嘅成績出嚟，咁就令到大家認知哦，原來斯洛文尼亞有咁嘅國家。咁然後亦都有後來，你會發覺即係克羅地亞嘅國家隊嘅獨立啦，然後出咗嚟喺國際舞台上，所以其實好多時我哋關注足球人咧，都會即係南斯拉夫嘅分裂之後，好多呢啲嘅足球啊嘅文化啊嘅嘢咧喺裏邊出現。咁南斯拉夫解體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塞爾維亞最想，或者塞爾維亞人咧最想維持翻嗰個現狀面貌。佢認為一個強大嘅以塞爾維亞為主體嘅南斯拉夫， 起碼攞地先啦、啊，你 最正嘅咁樣。咁所以佢見到即係譬如波斯尼亞或者唔同地方嘅獨立咧，佢係非常之不是美意，同埋非常之抗拒嘅。咁走甩嗰啲咪俾佢走得，因為太遠或者難搞啦。但係波斯尼亞同埋塞爾維亞其實你睇下地圖咧，其實真 係即係 好似一隻蝴蝶嘅兩對翼咁， 不可分割嘅一部分。 佢覺得啦， 一對翼啦，咁總之就左翼同右翼，咁就覺得，不如我唔好拆散，勞燕分飛，喺翻埋一齊繼續飛啦，咁樣。 因為對於塞爾維亞嚟講咧，其實呢啲係分裂，每一個係自己走嘛。但係對於其他加盟國嚟講咧，係個獨立，我係要走嘛。咁所以呢個衝突咧，終於釀成咗咧呢個波斯尼亞戰爭啦，由92年開始。咁其中其實波斯尼亞戰爭咧喺波斯尼亞呢個國家裏面咧，好多地區都分開咗，因為佢嗰陣時咧其實有三成嘅地區唔係隻薩拉熱窩嘅，有大部分嘅地區咧都一半咧大約係塞爾維亞族人住，有一半就係波斯尼亞族啦，即係我哋所講嘅回教徒住啦。所以咧呢個戰爭係蔓延全國。咁而其中一個好緊要咧嘅戰場，當然係首都薩拉爾窩啦，而薩拉爾窩咧當時就有一個圍城戰，就係、是、有3年零10個月。點解可以做圍城戰呢？都要講翻咧成個薩拉爾窩個地理形勢啦。之前有講過，佢係俾5個高山圍住，喺一個河谷嘅發展嘅一個條狀城市，城市不斷咧向西面發展，所以形成一個好長嘅城市。呢場仗咧唔係波斯尼亞想打噶嘛，係塞爾維亞人突然間有一日。當地波斯尼亞本身有嘅塞族嘅人咧，佢哋組成咗嘅軍隊啦，咁當然佢哋有塞爾維亞呢個國家嘅 backup 啦，同一種人，咁佢哋咧就有一日咧就決定咧將呢一個山頭圍住曬喺上面，咁佢諗住咧話我圍到你哋 睇下你幾時會死，一定會投降噶嘛。咁所以咧，佢哋喺呢一個圍城戰咧，最初期咧，佢哋已經係不斷咧係轟炸撒拉熱窩，因為個戰爭嚟得太突然啦。初頭佢都維持翻本身嘅生活，因為咧，其實戰爭咧好難突然間話啊，我而家開戰打你啦，唔係嘅。佢慢慢慢慢一日發覺啊，原來越嚟越多軍隊喺山頭嗰度戒備。咁當時城市咧都有好多改變嘅。我哋成日講城市好似有設計，咁但係當我哋去到一啲事件嘅時候咧，城市係會自己 adjust， 自己會調整嘅。咁譬如之前講喺1984年嘅一啲東澳嘅場館咧，其實大部分都喺山頭上，包括滑雪場啦、冰上曲棍球嘅場地啦，主要係一啲最高嘅地方添啊。呢啲場地咧最尾咧都變咗係屬於咧塞族軍隊嘅地方，因為高山啊嘛，有啲咧就變咗佢哋軍營啦，有啲變咗佢哋練兵嘅場地，咁所以咧都係咧當時撒拉熱窩人咧好驚去嘅地方嚟嘅。咁即使喺市內咧，其實咧都有好少部分咧係俾呢個塞爾維族人咧去佔據咗嘅，尤其是咧喺河嘅南邊某一個小區。咁呢個小區咧就好緊要啦，好 critical 啦，因為咧當時咧，喺呢個小區上面都有啲高樓大廈嘅，咁而塞爾維族都儲好多嘅軍隊喺上面啦，亦都好多追擊手。咁喺嗰個位咧，啱啱就將呢個撒拉耶窩啦切開咗咧，個城市成為東西兩邊咯。 係啊，即係聽眾都睇，如果睇到幅地圖咧，話你話呢啲叫突出部，我哋話喺戰爭上咧嗰、那個突出嘅部分咧，弱點就係會俾三面圍攻啦。優點就係咩咧？佢只要喺嗰邊駐扎重兵嘅話咧，你喺防守方咧就要守三面。咁所以即係喺現代戰爭裏面突出部嘅部分咧，好善於即係組織攻勢。你只要喺嗰度駐扎咧，你就打到可能270度以上嘅方向咧，都可以俾你進攻。 係啦，就因為有呢個咁嘅少少嘅突出嘅部分咧，佢將城市咧真係唔介意分開咗做東西兩邊。點解咧？嗱，因為成個撒拉熱窩咧，其實佢一條狀城市啦，佢呢個突出喺中間啦，咁而佢喺佢嘅南邊咧比較落啲嘅位置咧，就有機場嚟嘅。咁當時機場內線咧就係俾呢個聯合國嘅維和部隊所謂叫做暫時管理啦。咁點解咧？因為佢圍城戰啊嘛，佢係所有物資咧停咗，佢唔係真係圍住就俾你繼續做生意，梗係唔係啦？佢點解想圍城？一就係逼你哋啲人冇水飲、冇嘢食，你咪投降咯。係啦，咁譬如你人道物資我又唔俾你啊，你有好多傷兵啊，你咪喺裏邊死咯。我乜都唔俾你，咁所以都要靠咧呢个维和部队咧，佢运啲物资嚟，咁但系空运物资咧其实有一个限度噶嘛，所以都唔可以救晒全城，佢只可以用啲紧急嘅物资。咁当时咧，塞尔维亚军队都会阻碍呢一个维和部队咧去俾一啲人道救援嘅。咁通常呢啲都系犯咗呢战事罪行啦，你又唔俾呢一个救援系咪先？一定唔得噶嘛呢啲。咁结果咧，原来咧喺呢一个咁样突出部分咧，就系叫做追击手大街。呢条大街咧，其实真系成个城市咧贯通东西一个好重要嘅大道嚟嘅。即系话以前咧，如果我又想由旧城区嗰边咧去新城咧，我一定经过呢条大街。咁同埋你记住，如果喺机场咧，我由旧城或者中心区咧，我一定经过条大街先可以到机场嗰度。咁当时好多人一见打仗，好多人都走啦，谂住机场走啦。咁最初期咧，其实啲人後屘發覺嚇，原來好多追擊手喺高樓大廈會射我哋嘅，即係我如果係翻工或者搭車嗱，其實後期咧連呢個市即係嗰啲電車系統全部都停咗嘅，乜嘢都冇嘅，大家都好驚行呢條大街。而呢條大街咧就係有頭先我哋介紹嘅嗰間酒店啦，同埋商業都係大街嘅對面。 呢啲咁嘅大街咁，即係翻工放工經過旺角太子，突然間俾人射兩槍咁嘅意思嘅， 係啊， 即係嗰啲市中心區突然間好危險 嘅，冇差別咁去殺人嘅。咁所以咧，大家都唔知嘅，嗱，佢都唔知道你係塞族啊，定係呢個？ 梗唔知啦，咁遠點睇啊？ 係，咁總之見到人，你喺嗰度出現就唔啱咯。你明知打緊仗，點解喺嗰度出現先？ 係咯， 翻工係唔啱噶嘛？ 又可以啊？ 係啦，又可以。咁嗰啲人咧，其實有啲人真係唔翻工啦。但係咧，有陣時候，譬如我真係要去醫院，又係嗰區去，或者我真係探一個人，或者我要攞物資咧，係唔可以唔經要大家。尤其是記住機場咧係喺西邊噶嘛。咁所以咧，好多時機場運啲物資嘅時候咧，追擊手都會去追擊嗰啲咁嘅軍車嘅。咁所以咧，呢條大家咧就變咗好 critical 喺成個戰爭嗰度。 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其实除了这个城市有什么很大改变，就是开始去到冬天的时候，其实撒拉热窝就很冻，如果不是去搞不到冬奥，是不是会落雪的嘛。很多城市的绿化地区，树都被你斩了，因为大家呢 已經冇咗一啲本身佢哋有嘅資源啊，冇電啊，冇煤嗰啲，咁所以咧係斬曬所有佢哋後院嘅樹啊，甚至上山斬樹，變成其中一個活動，一個運動。大家係一定要上去山，如果你唔斬到樹咧，你就可能呢個冬季會凍死啦。 即係做燃料去取暖嘅， 去取暖主要都係咁，同埋好多物資都唔夠啦。咁後期咧好多人死咗，咁甚至咧以前嘅奧運會主場館咧，佢都要去變咗做一個好大嘅墳場咯。 你圍城想逼對方去屈服，咁但係你殺咗人哋嘅屋企人，你打傷咗人哋嘅仔女，你覺得波斯尼人會屈服咩？呢個係最大嘅問題，即係殺咗一個人。已經受到你肉體嘅傷害，已經結咗一個仇怨，咁你敗族包圍都唔會放棄嗰啲。 你講得啱，其實咧初頭咧圍城戰嘅時候咧，好多人走咗嘅。其實咧去到由圍城戰到最後期咧，其實有大約有四分一人走咗。咁點解後屘啲人唔走咧？因為佢覺得咧，如果我哋走咗咧，成個撒拉爾窩就真係會俾塞爾維族山琴攞咗，咁我哋個國家就冇咗。咁所以有好多人嘅意識就是我都留喺度守咯。如果你係愛自己國家或者愛自己城市，一定唔可以走。咁所以佢哋咧用好多辦法咧，點樣可以集體去？譬如唔夠嘢食，佢哋嗰陣時候研究一啲戰時嘅食譜嘅，即係究竟用乜嘢好少嘅麵粉可以整到一個好大嘅蛋糕，大家都去分嚟食咧？或者佢哋有一本嘅手冊咧，就話點樣可以去到啲醫院咧？邊度好多物資咧？佢哋當時咧雖然咧係打仗，佢哋仍然要 keep 住佢哋一般嘅生活。如果有翻學去翻學。如果有得去教堂去教堂，如果有得去娛樂要去娛樂，咁所以佢哋唔覺得要長期維持喺個戰爭狀態，佢哋要覺得仍然係生活，話俾塞爾維人聽，你打我，我仍然活得好好。 但係永遠我話一個民族或者種族嘅認同就係啲咁嘅情況之下誕生。 係啊，其實越打壓咧，就反而越令到佢哋咧就會係更加之團結咯。咁當然咧都係發生咗好多悲劇啦。咁喺成個戰爭咧，佢哋始終都要求救噶嘛。咁終於咧。就有人諗到個辦法，我哋唔夠物資，我哋不如試下攞啦。點攞呢？不如試下掘隧道。 咁呢條隧道係點樣？即係之前我哋好多物資係喺機場嗰度，我哋可以揾到啦。咁但係我哋去機場條路就會經過好多追擊手啦。 佢就喺機場下面，咁即係其實都係偏向城市嘅西邊。其實最後都要諗由點樣由西邊運去東邊。咁但係起碼都有多啲物資去啦。咁點解呢？因為咧，其實機場咧佢始終空運有限制噶嘛。但係陸路上咧，其實仍然可以去到咧嗰機場嘅另一區，嗰區咧都係屬於咧波斯尼亞嗰陣時咧可以管治嘅地方，亦都係唔喺圍城嘅範圍嘅。咁所以咧，塞爾維人咧係去唔到個區，佢哋亦都係可以喺嗰度咧就不斷運物資入去。咁好緊要嘅，因為呢條隧道咧，其實咧喺1993年咧，佢哋先至諗不如我哋起一條咁嘅隧道啦。咁但係咧，佢用咗3个月。呢條隧道咧就係大約800几米啦。咁佢哋起嘅方法咧，你唔好諗住話嗰陣時，你咪揾啲機器掘咯。咁冇呢啲機器噶嘛，亦都冇電啊嘛。咁所以咧，佢哋就喺兩邊，即係隧道嘅兩個出口咧，有兩批人一齊去掘，因為佢想快啲掘完。佢真係咧。喺3月之後咧，佢大家可以握到手啦，可以連接到啦。咁佢起呢個隧道咧，唔係淨係掘咗個地下嘅，佢仲要咧係起埋啲木板咧，令到佢成個結構咧可以穩陣，啲人先過到。咁呢個隧道大約咧係1米6至1米8高咧，即係僅僅係過到一個人。個闊度咧係1米80cm到1米闊，所以咧嗰陣時佢哋嘅諗法咧只可以運到啲傷兵，有一個擔架床可以擔架，即係可以運到人走就得㗎啦。咁同埋咧，其實掘完呢個隧道好多問題嘅，例如佢又成日都有水啦，有水出現咧，佢哋真係揾人手咧，要將啲水咧係去揹走，逐個去攞走。咁結果咧，呢條隧道咧就真係救活咗佢哋好多人啦，因為好多戰時嘅一啲好緊要嘅醫療物資啦、食物啦、一啲傷兵啦，全部都係經過呢條隧道運咗出去咯。咁所以呢條隧道咧，今時今日其實已經唔存在㗎啦，只係留咗咧喺機場喺最南嗰邊嘅一個出口，其實大約係80米嘅部分咧，係遺留咗下嚟嘅。咁個當時咧，呢一條嘅隧道好緊要啦，因為佢有一個管道咧，係運啲油入去啦，亦都有條電線啦、電話線啦，可以令到咧成個城市仍然可以用同外界溝通咯。 可能依係講實啦，葉哥覺得最正嘅建築物 係啊，所以有好多時咧，我哋成日講建築係咪真係好靚嘅建築形態，或者一個好特別嘅設計咧？其實好多時咧。建築嘅特別之處咧，就係佢有冇歷史價值，係咪喺嗰個時候出現適當嘅時候係代表同埋係奉獻俾人民咯？我覺得呢個隧道咧係完全做到曬一個代表波斯尼亞民族嘅一個象徵咯。 咁而去到後來都有一啲種族滅絕嘅情況其實都出現。 係啦，其實大屠殺咧就唔係發生喺呢個撒拉熱窩嘅，喺波斯尼亞其中一個地方咧叫做斯雷布 雷尼察呢個地方，咁當時咧就有8000個平民咧，就係俾佢哋嗰啲塞族嘅人咧有奸殺啦，甚至可能係湯肚攞個 B B 出嚟啦，男人同女人都係用一啲好極度殘忍嘅方法去殺佢哋。咁所以咧，呢俾人發現咗，雖然咧佢就唔係殺咗好多個8000個，但係咧當時咧聯合國咧就覺得佢哋係有系統、係有計劃，係將呢條村咧嘅所有嘅回教徒去殺咗。咁所以咧，佢都亦定為咗咧呢個法庭咧定為咗係種族滅絕嘅。咁喺當時20世紀90年代，大家喺嗰啲歐洲一個地方，俾所有歐洲國家睇住嘅地方係發生咁嘅事咧，其實係為之震驚嘅。當時雖然你話薩拉熱窩或者波斯尼亞係一個戰場，但係好多嘅外媒記者都喺嗰度去採訪噶嘛，每日都要有新聞咧，大家都會知道佢嘅發生噶嘛。所以咧，一發生咗單咁大嘅意外咧，大家就已經開始忍受唔到塞爾維亞啦。就係因為呢單嘢發生之後咧，另外一單咧就喺同年嘅8月啊。喺8月尾嘅時候咧，喺薩拉熱窩咧，因為當時咧其實個戰爭開始冇咁 tense 啦，開始啲人已經習慣咗個戰爭節奏，佢都會出去市場買嘢嘅，佢都有好多嘅一啲黑市市場。咁佢哋出去買嘢嘅時候咧，有一個咧係真係平民嘅用嘅市場咧，就受到呢個塞爾維亞軍隊襲擊，有37人死咗。咁國際社會覺得喂，真係唔可以再咁樣啦，因為咧其實波斯尼亞戰爭咧有 80% 嘅死傷咧係平民。唔係軍隊嚟，嗰個數目係非常之大。咁終於咧就引到咧呢個不約啦，就出軍隊啦，佢炸所有咧喺波斯尼亞境內嘅塞爾維亞軍隊，即係塞爾維亞族佢所有軍隊嘅軍事據點啦，就逼佢哋要投降咯。咁結果咧就去到1995年去投降啦。咁但係成個戰爭咧，波斯尼亞嘅內戰咧有200萬人死咗啦，有200萬人流離失所啦。咁但係咧就係喺薩拉熱窩呢個地方咧，佢都有成11000人而死。 我哋话即系成个塞维亚强啊，咁啊爆来爆去咧，其实塞维亚今日人口咧700万，波斯尼亚嘅人口咧系350万，即系其实来来去我哋讲紧呢啲所谓嘅民族啊呢啲嘅嘢咧，其实系讲紧几百万人之间嘅事，所以正话都要讲嘅，死8000人1万人就唔少啦， 系啊， 绝对唔少啊， 喺佢哋个国家嚟讲系算多噶、 啊，所以可以你会见到就系话，即系当你讲呢啲嘅民族嘅佢哋保持自己民族嘅个人性或者独特性嘅时候咧，即系其实唔系计人口多少啦，或者佢嘅年份或者长度或者少，而系中间佢哋经历过啲咩事，受过啲咩嘅痛苦，可能呢个先系讲呢啲事嘅时候最关心嘅嘢。 系嗱，最后咧，波斯尼亚咧。战后咧，佢都系解决唔到佢哋嗰个种族同埋嗰个宗教纷争嘅。咁佢哋就分而家今日咧，佢哋分开咗咧两个联邦嘅，一个叫波克联邦，就系波斯尼亚克塞哥维尼联邦，就以回教徒为主啦。另一个就系塞族共和国，两个政治实体嘅。咁所以咧，其实佢系真系解决唔到佢嗰个民族嘅问题咧，而分开咯。今日咧，萨拉尔沃咧由佢哋战前咧有50%嘅回教人咧人口咧，去到今日咧系80%。你可以见到咧，其实一场战争咧完成咗咧20几年啦。咁但系咧嗰个种族之间嗰个摩擦咧仍然。系冇解決。今日個城市咧，其實佢都係標榜咧自己係一個多元民族，譬如佢都係歐洲嘅耶路撒冷，但係結果咧，其實喺普通嘅生活上咧，或者人民生活上咧，佢都未解決到嗰個紛爭問題咯。咁我覺得波斯尼亞又好，南斯拉夫又好咧，其實可以講到咧，民族主義未必係可以完全解決。一個地區統治嘅一個答案咯。 咁而我哋今晚嘅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一連兩集啦，同大家介紹咗波斯尼亞嘅薩拉熱窩呢個城市。咁而我哋下個禮拜啊，再同大家咧去講下另外一個咧，今次翻去一個亞洲嘅城市。 係啊，我哋下個禮拜再介紹啦。 好啊，咁我哋咧，大家就留意住我哋下個星期一晚啦，9点至10点啊，香港電台第5台建築二，下個星期再見啦，拜拜。 拜拜。 建筑二主持先露曾卓然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